Thank you. 那个骑马呀，与作将啊。 我们前来给你拜寿啊。 哪有一道百孝之礼呀、 啊啊、 哪有不拜之礼呢？ 哦，如此叶郎儿上前替娘代拜，要给你舅父舅母多磕几个头。 儿知道了。 还是个儿汉呐。

真的是。俺妈去提亲， 难等喜新迎。 夫人请。 儿啊，随娘来。 怎么这哎呦，哎呦，时辰软 什么事儿啊？ 您怎 哟，瞧他软的婶儿啊、嗯？ 怎么了？ 还是怎么漂亮？ 哎呦，我可老喽！咱 们哎，我说你怎么老不上？ 哎呦，没工夫啊！ 是吧？今儿来有事儿， 托我办的事儿给忘了。 什么？ 给姑娘保媒来的。 哦，给闺女保媒， 保 这可是好 事儿啊！ 姓什么叫什么，在哪儿住？您快说。 你听着， 哎。 商量合适吗？ 他不管， 嗯， 我说了算，我给他来一个先斩后奏，办了再说。 你说了算， 对， 你做得了主， 做得了。 就这样，我还是说走就走。 站着！ 大嫂子，快拿绳给拴上点儿。 你说我干什么？ 那么恨呢吗？ 谁说我不管？你还要先斩后奏？你好大的胆！ 我说老头子，你说孙清那个孩子人有人才，文有文才吧？ 这个小奴才在那酒席宴前就是这样拉拉扯扯，举止轻狂，行为放荡。母尊长，他乃山鸡，岂能配我家凤凰？ 大哥， 乃。不行也， 大哥呀，您可别这样，咱们买卖不成人意。 谁给你做买卖呢？ 那也别这么说话呀，我是给姑娘保媒来了，到时候让姑娘去，用不着您去。 你是我去， 你干嘛去？ 我是爸爸。 谁爸爸？ 我是妈，我说了算。 我是一家之主， 我是半个天， 我这树根不动，你数十二白牙。 哎呦，我这把数子我就捉着喊你这个事儿。 哎呦，这口怨气呀、啊，这怎么了？这是，啊啊，干什么？ 我告诉你说，从今以后我们家哪个门就不许你来。 我过来这事儿还不管了？干了这门。 看见了， 看见了。 我要不是识文断字的圣人门徒，我就给你个儿其所，脖子后又转之八掌，打你个知国必改也。 你 打你给我打， 哎 呦，你给我打， 我冤你了， 好啊，那直起我们老王家的闺女嫁你们老李家。那你们老李家的闺女为什么不能嫁我们老王家？ 你不明白呀，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不听。 生道不幸，此乃天之与丧母，斯文也。 整天胡说八道。 我这是对驴弹琴呐、啊。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你对我弹琴， 我 弹琴，你对我弹琴，你对我弹琴。 我有表情， 我也有表情。 怎么还不来呀？ 是呀， 栾妈妈，栾妈妈，栾妈妈， 李家庄前世有外婆，进了房去见太太，冲口气，冲口气说，栾妈妈回来了，栾妈妈， 妈妈 快快请坐， 栾妈妈。 袁妈妈，我儿的亲事怎么样呀？ 是啊 是啊，别提了。 胡老爷怪脾气，我从来没见过。提起了接亲的事，当时都发了火啊，他不容我细说。他说些什么？ 是啊， 说你身无半点功名。他闺女是凤凰，你是鸡啊！你说那什么话呀？人不云有他边，道魂两可，他不怨你们，反怨我为主，既不通情又不理，倒叫我有话无处说。我的天儿啊！ 啊，表姐。 终日行也不离，今日为何不见表弟呀？带我到房中去看。表弟哪里？表弟哪里？表弟哪里？ 姐了， 姨母 罢了。大相公来了。 表弟这是怎么样了？ 你表弟他身得小恙，病了。 哎呀，表弟行海，表弟行海。 男女不分了， 哎呀， 哎呀， 哎呀，哪里是你的表姐，是你表兄看望我儿来了。 啊，对，你的表兄，表兄， 你是表兄？是啊， 明白了。 啊、表兄， 表弟。 兄啊，啊啊啊！ 左小姐啊， 本乃是不仗他不应。 全吹，我让您好好劝劝他。 哦，你让我劝劝他呀， 还是明白呀，是的，张家的姑娘可是不错。 那张家的姑娘 好啊，我表姐好。 表姐好。 张可好？ 张不可好。 我表姐好。 表姐好。 成了，我让你好好劝劝他，谁让您这当起了学话的八个来了？这是张可好？ 我表姐好。 张可好？ 我表姐好。 您说说人张。可哪点不好说？ 他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我就是不要。 哎呀，快歇息去， 歇息去吧。 啊，阮妈妈，既然我儿不愿，张家这门亲事不谈也罢。 哎呀，他这谈不谈的不要紧，不应该说张无可长得不好看。要说张无可长得不好看，那是胡说八道呢。 啊，罗妈妈，其实张家姑娘生得貌美，何不请进府来，让表弟相赏一相啊？ 哎呀，是啊，是啊，你们想得倒美。人张无可是千金小姐，大家闺秀，你们寻思咱们这儿买牲口呢，随便拉过来瞧瞧。要看，上人家府上看去。人家府上， 我儿病体沉重，不能前去，这便入伙是好啊。 是啊，表弟他病体沉重，不能前去。 哎呦， 失德了， 失德的大相公，您可别走了，好好梳梳头，洗洗脸，换上一件好袍子，到张家的后花园，进角门往东走，往南拐，走到西头往北一出溜，我在假山石大树后面等着您。 做什么？ 替你的表弟相亲去。 啊！哎呀，姨母，这可使不得呀， 去上一趟吧。 正是， 使不得呀。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代替相亲，真是孝 顺。不孝顺， 你使不得呀，使不得，姨母，姨母使不得呀。 Thank you. 巧不巧，貌丑不才，你的身段不苗条，要我还不要你呢。 他爱上哪个？ 爱上他的表姐李月娥。 往下讲来， 是他们本是姑表亲，从小一同长大，真是天生一对好鸳鸯啊。 我找这一家杨柳西呀，把夫妻儿 好，那万不可也招，亲戚恼。

兴风作浪，不共要造反，少不了我的么老爷跟前磕头去赔礼。唱子穷，我还要得一起靠屁股，好意思给我发脾气，既要上来是我干红毛，舍不得我的那姆妈要分来你，我就要 爹爹侬 问您的个王八的你只要东西。 爹爹侬为啥要的那样子找他姑姑啊？ 伊不是侬姑姑呀，我只要侬一个囡恩是侬啊，爹爹多少欢喜侬啊。 好了爹爹侬等我出来休息一些吧，我要上楼去替太太送药去了。 哎，我还要跟侬商量一桩事体了。 还要商量点啥了？ 侬晓得吧？哎，上日不是老爷做生意啊？ 哎， 多少爷送给我4块洋钿呀？ 那不是很好吗？ 哎，4块洋钿有啥用场啊？一万早就没了。那 么侬夜里回去问姑姑要好了。 哎呀，看侬啊！我问侬三个铜钿，几时没还过啊？侬现在手头有个铜钿，哎，师兄啊，是不是调个7、8块洋钿给我用用啊？ 我没铜钿。 嗯，人家不晓得，我还能够不晓得吗？侬到此地快2年了，单讲工地的上地零零散散。 爹爹，1块2块不是侪拨侬拿去了吗？ 那么还有伊？ 伊 不是经常拾铜钿拨侬用吗？ 伊啥人啊？ 大少爷。 爹爹，侬不要穷疯了，瞎三胡四。 哎呦，不要讲事讲来了。我相信个穷当差的囡恩，受人家一眼礼物也没啥关系。 好吧，侬要几点上，快点讲。 那么先拿30块吧。 30块，我没。 好啊，侬难道哪能？到我真的糊涂了？我不晓得侬的文章多少样的事体吗？ 爹爹，侬是我爹爹就应该的能讲的吗？ 不错，我是侬爹爹，爹爹有权利管教囡恩。我问侬，前夜里为啥半夜三更回来？ 前夜哦。老爷从矿上回来，太太叫我替老爷寻一件衬衫的。 那么开汽车送侬回来的啥人啊？ 哦，姑姑，姑姑，侬哪能会得来的？ 妹妹，董事长呢？ 老爷就是老爷，啥个董事长不董事长？到此地就是叫老爷，连搿个一眼大公的规矩都不懂，到底是矿上想做畜生？ 去告诉医生，是矿上想工人代表来了。 啥？工人代表？侬伊拉兴风作浪闹罢工，好吧，侬先回去，矿浪向事体侬有那爹爹拉此地等侬想办法。 侬不懂我人的事体，用不着侬费心。 爹爹，侬是去看看客人走了没？就领姑姑去见见老爷吧。 哼，我怕伊不会见侬吧？ 不会见吗？是伊养我你到此地来，能不见吗？前天就来此地公司里见过面，谈过闲话。 好吧，那么我去跟侬问问看啊。哎，要是伊见了侬，少讲粗话，听见了吗？ 哼！哎，真是个奴才气。 姑姑侬，姑姑讲话要小心啦，老爷受了里向。 妹妹，侬不要蹲在此地了。好的，姆妈快要回来了，早点回头生意，到屋里去吧。 屋里去，这个是为啥，姑姑？ 妹妹呀，行走的不是好东西，我是万分恨多在胸怀，你不要看这房子多威风，这都是。人生浪花得来，平日里拿我们工人不当人，动不动就用手枪来对待，一句闲话不对头，马上请你坐牢街。这2年来，新州的虽然我看得多，妹妹啊，不要再待在他家内。 姑姑，2年没看见侬了，侬的从前不一样了。

硬啊，肚皮从苍蝇梦里钻进去。 爹爹，看见吧？ 哟，就那个只袋子咯， 哎呦， 发乌发亮的羊足底，我是隐隐约约看得出两个鬼影坐一起，好像是一个男一个女，背朝外儿面朝里。那个女鬼子靠那女鬼身上靠，男鬼子低着头儿直抬起。 真的？ 我是咳嗽一声装装呆，两个鬼听见咳嗽就分离。那时候两个鬼里多少牙，是我看得来更仔细。 爹爹哪能样子的？爹爹啥人啦？ 我看来清清爽爽。 哎， 那个女鬼呀、啊， 哎， 就是此地的太太。 太太？ 男的就是杜少爷。 杜少爷？ 哼，鬼鬼鬼，原来太太要得杜少爷，从中要拿鬼把戏。 不，我不相信，那一定是看错了。 哎呦，哪能会得看错呢？哎，松啊，侬应当想开点，再不要糊涂了啊！侬不要自家骗自家。我告诉侬听，周家的人侪是这样的。 不，不会的。 哼，侬忘记了，杜少爷的岁数，这小太太60岁啊。 我不相信。 好吧，相信不相信由侬。或者我告诉侬，太太搿两日神色不对，就是因为侬的杜少爷。 爹爹，侬还是晓得妈来了，我太高兴了，侬又吓死我死了。 哼，看侬啊，等侬讲正经事体，让侬倒发起脾气来了啊！还有真。 爹爹，侬真是。 哎，慢，我闲话还没讲完了。 还要讲啥了？ 等一等，㑚妈到此地来寻侬啊！ 妈到此地来寻我做啥？ 嗯，太太吩咐我叫那妈一下火车就到公馆里来啊。 太太叫我妈来做啥？ 不是我跟侬讲过了吗？说不定要领侬回去啊。 领我回去？爹爹，这个是为啥？ 哎，世荣啊，侬究竟不是一个小小人啊，做那个事体自个要心里明白。太太要告诉妈。 爹爹，无论如此，你周家的事体不能被妈晓得的。爹爹，两年前妈出门临走时，千叮万嘱来交代，叫你要好好抚养我，不许我到外头帮人来，谁知你偏叫我到周家地，不让妈晓得要心来塞。 叫世荣不要怕，有我爹爹在此，侬放肚带，怕他不回来回头弄。哎，你晓得。第一个事体在那是我肚皮内，我曾经在那一面上施过风。哼，以聪明人不会做出笨个事体来。你要欺负是我个好女儿，不客气，要把她的丈夫翻一翻，看看究竟啥人便宜。 爹爹，侬不能够吓着我。 我跟侬讲。周家除脱老头子以外，一个都不辣我眼光里。世荣啊， 哎， 方才我跟侬讲个闲话，这是我的猜想，因为太太跟我讲，听说那妈会到市委下事，叫伊来谈谈。哎，也许不是为这个事体吧。 爹爹，侬听，饭厅里好像有咳嗽声音。 要不是太太，啊，这个声音哪能下楼来了？ 太太来了。 哎。不要慌，啥个事体都不要提，听见吧？我走了。 爹爹，等妈来起来，侬先告诉我一声啊。 对，等看见了妈，哎，啥个事体都做不晓得，晓得吧？ 哦。 不要忘记。 哦。 世荣啊。 哎。 看见太太，侬对伊讲，如果一直来牵记太太的毛病啊。 哦。太太，侬下楼来啦，我真想拿爷替侬送到楼上来。 嗯，老爷辣书房里嘛。 老爷辣书房里会客。 是何里日回来的？ 哦，前日夜里回来的。回来的辰光，太太已经困着了。老爷讲的，不要去惊动太太，叫我书房里向摆一只铺，老爷就困了书房里了。 哪能日里也不看见伊啊？ 老爷一早就出去的，听说这两日每天到省政府里去开会的。太太要认老爷吗？ 不，两个星期没下楼来，这间房子变了样了。 哎，老爷讲了呀，原来样子不好看，把太太身体几样家具又搬出去了，这个样子是老爷自家摆的。 嗯。这只旧相识又搬来了。 嗯， 哪能下头也这能闷热？ 哎，今朝一般天真热啊，一清早是乌云遮满了天，说不定下午会得落一场大雨的。 这几天为何不见大少爷？是心梦，听说他也到花郎去。 我没晓得，晓得， 他说呀，未来是啥辰光？ 我没晓得呀。 哦 哦，太太，我是每天晚上回去守。 回去困的， 嗯， 为何呀？每天来回走花马， 是你太太吩咐我回去。老爷是吃素念佛的，怕不欢喜我不是吧？啊，太太，也冷着吃药吧。 啥人说我要吃药？ 老爷讲的，太太这两年又来发官约了，一清早翻了一张老房子，叫我去收拾一天，最好是已经半日了。 也冷了，他他吃吧。 嗯。哎呦，苦得很。倒他一把， 倒他一。 嗯。这个几年来，这点苦东西也吃够了。 太太，忍一忍吧，也虽然苦，可以治病的。 啥人让侬劝我啊？ 哦。 这个药是没用上的。 师傅，师傅， 师傅，哎，我听，好歹你少爷来叫侬。 师傅， 哎，我来了吃的呀。 师傅，我寻到你找人了。啊，妈，是哪个下头来了？ 侬哪能啦？一头个汗啊！ 妈，我刚刚带一个同学来了打网球啊。妈。我真有许多闲话要想同侬讲。 哦。 哦，我等等再告诉侬吧。妈，侬让我看看，病好了没？我看侬一点毛病也没嘛，为啥伊拉总是讲侬有病？侬一个人躲辣辣房间里向，爹回来了三四天，侬也没见到伊。 妈心里不舒服。师傅啊， 哎， 侬替二少爷去开一瓶汽水来啊。 是太太。 聪儿， 妈， 来，看侬啊，满面通红的，今年十七岁了吧？ 妈，侬再要忘记我岁数，我真要生侬的气了。 妈是不好，有时连自家会忘记了啥个地方。哦，十八年了，辣迭个窝里，侬看妈老了吧？ 不老。咦，妈，侬辣辣想啥？ 我没想啥。 二少爷，气势来了。 善良侬，师傅。 哎， 侬再替太太弄一只杯子来好吗？ 啊。 聪儿，那为啥得侬客气呀？ 妈，我就是要想告诉侬。 二少爷，那。 啊，我等等再告诉侬吧。这个房子哪能这么热啊？ 大概窗没开吧。 好，我来开。 二少爷不能开，老爷吩咐不能开窗。 开开。伊一出去就是两年不回来，屋里头的水气伊是不会晓得的。 哦，我来开。 师傅，侬不要动，让我来。 师傅， 哎， 侬到厨房里去看看，今朝天老爷准备了啥个素菜？ 是太太。 聪儿，侬不是讲要同妈讲闲话吗？那侬就讲吧。 妈，我一想。啥都不肯瞒着你，你这个母亲不平常，你大胆儿又想想，有时怎能同情我智障？妈，我要告诉侬一桩事。 啥？ 哦不，我要与妈共商量。 啥事体呀？吞吞吐吐的， 妈，我怕我讲出来了以后，你要不欢喜我。 不，妈永远欢喜侬，讲吧。 妈，我现在爱上了一个人。 哦， 爷妈，你好像说我不应当。 那为人家过啥，爱上啥人真不当。 妈。你是世界上想走走，她是我最最满意的女孩子。心里对人有善良，她懂得同情别人的痛苦与快乐，她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她不是出身名门贵千金。同那娇生惯养的小心是不一样。 这姑娘可曾读过书？ 她就是不曾上堂，只因为她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她爸和尚，所以的女子难寡她。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侍奉这小姑娘？ 是的，妈，我晓得人家会笑我，

人丈要离家到坡上去， 你知我这是归期， 说不定在哪一天，也许要过两三年， 你到矿上去种啥？ 哟妈，难道是侬忘记了？哥哥本来就是到矿库的呀。 难道你要走的理由就是这一点？ 我好像待在家里太长久，心里烦闷， 因此想把家庭离。我怕你是胆子小，难道你已经忘记这房子里曾经有鬼出现？ 哦不，我不忘记，我好像蹲在这个地方，总觉得有点心烦。 是啊，要是我为了你，心中也想离此地，免得看见周围的人心里觉得他诧异。 妈， 时间自己都恨不够，是我再能将个人套上。宋弟弟，我回房去了。 姑姑，侬不要走。啊，侬听，爹来了。爹啊， 爹啊， 看您走了吗？ 嗯。哎，今天下楼来了，身体完全好了吗？ 没啥，侬回来好。 嗯。聪儿。 爹啊。 看看侬母亲的气色好不好啊？ 爹，妈本来就没啥毛病呀。 嗯，这个两年来，时常去看侬母亲的病吗？ 婆姨，看侬好像瘦一点了，矿上罢工的事体哪能了？ 哦，昨天已经解决了，昨天早上复工没啥问题啊。 咦，爹，搿哪能陆大海回来门房间里等着要见侬啊？ 陆大海此人有背景，厂房预备要将他开除。 开除？哇爹，我方内同他谈过话，觉得此人很有理，他不过是工人代表一份子，将他开除。 红儿，所应该留人心，现在一百个青年人到此随便来发言，讲两句无关的紧要话，表示同情深爱你，与工人谈话算时髦。 爹，这个不是时髦。工人生活确实很可怜，他们为了自己谋生存，我家有个是童年，何必要与工人去争利？ 过了基本社会的经济时，竟然与我来谈经济，你可知道现在社会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德国留过学，对于这方面要比你 一次不加懂得多一些。 我听见讲，最近工人在疗伤，护士今晚肯发一力，这样做法我认为。 我认为，侬为我搞得太多。喂，这两年他活得很像你。好吧，还有十分钟，谁有客人要来见我？那有啥闲话要同我讲吗？ 爹，我想明早就到矿上去。 公司里的事体交代完了。 事体已经办事，要求爹爹能不能够拨一点具体工作。 真的要到矿上去，怕你吃苦是受不起。 这两年来工作得太舒服，让我到哪里去锻炼。 好吧，别个你做工作应该要做到底，我不愿意你一笔身家背后的，即使此明天就动身子，做啥工作我再打电话来通知你。 爹， 嗯，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体想跟侬商量。 啥？ 我想侬学费分一部分出来送拨。 哦，老爷用着。 师傅。 爹。 侬等一等。 是。 师傅，叫侬煎个哑铃。 煎好了。 煎好，为啥不送来啊？ 送来了，我没吃。 没吃？为啥？师傅，哑铃。 倒脱了，我家师傅倒脱了。 倒脱了？也还有吗？ 罐头里还有一点了。 嗯，去倒来。 是，我不想吃这个苦东西。 去倒来。 爹，妈不要吃呀，侬为啥就那样子强迫伊呢？ 侬同侬的母亲的病，自家不晓得了啥个地方。哎，吃了药对侬的身体会得好吗？ 我不愿意吃这个苦东西。 师傅。 哎。 把药端到太太的面前去。 是老爷。太太，用药吧。好，先放辣此地。哦， 我看现在是有吃脱伊。 不，挪开，挪开。 吃脱伊。 哦，我吃不下。 当着孩子的面前是不要省心。聪儿，把药端到我母亲的手里。 爹，我 去。 侬吃吧，为了我，侬再吃一点吧。 不能留在我夜里吃吗？ 喂，当了母亲的人，应该要替小辈着想。即使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该要替小辈做一个服从的榜样。平儿， 爹， 去侬的母亲把牙敲起。 爹，叫我。 举我来去侬的母亲。 哦，爹， 叫侬举我来。 哦。 我不去，我去，我现在就去。 讲的是啥个事体呀？ 啥？ 我是说要拿侬一部分的学费分出来，这个是啥个意思？ 没啥事体。 难道说就没其他新鲜的问题吗？ 没啥，是没啥。 冲啊！到哪里去？ 到楼上看妈去。 就得能走了吗？ 对呀、我走了。 去吧。回来。到楼上告诉侬个母亲，是柯大夫要来替伊看病。 哟，妈不是已经吃了侬个药了吗？ 母亲病很不轻，神经失常。柯大夫是有名的脑病专家，一定会看好侬母亲的病。到楼上告诉伊，听见了没？ 听见了。对呀、我走了。 去吧。师傅， 老爷， 我记得告诉过侬，你该房子里要没事体，底下人不要随便的进来。 是老爷。 窗啥人又开了？ 对呀，大概是从里里开的吧。 关上。平儿。 对呀。 过来。是阿弥小心传回来。是你在家做了一件错事情。 爹爹，你好啥？ 你可知道做错事对不起你父亲，更对不起你母亲。 爹爹， 说起来你是我长子，我把你当大人面取代了，这两年我生在哪，你在家中不正经。 爹，我在外面从地做过错事体， 要管做管为管对人，这外面有人待了侬，风言风语不好听。 爹， 吃侬是让道。 爹， 跳上多行吃惊，真也不知门。我问你此事可是真？你应该是既要想想亲。你的年龄将近30岁，要懂得是爱就上进。病了，你可知道你的名字为啥要叫病？ 对啊，我晓得， 自家讲一遍。 名字叫石定，他临死之际替我取的名， 为了你的生生母，把现在的汗位完全要改正。我的家是最有实力的大家庭，我的儿女是吉利的好子孙，你是我亲手来教育，不愿就把人取代人。 是，爹爹。 Thank you. 师傅。师傅来了。师傅。 哦，大山有人。 没人啊。 老爷呢？ 在那客厅里会客，侬坐一些吧。 哦，对。总是这样偷偷摸摸为爷命， 所以我要离此地。 我看此地太太真可怜，老爷一回来看见太太就发脾气， 父亲手像发力，他的话何人能改变？ 我真怕万一不让老爷晓得我俩的事， 可怕的事情并不在此地。 还有啥？ 师兄啊，侬告诉我，今季你可有啥风雨风雨受到侬的耳朵边？ 哦，没啥。 真的没啥。 我、哦，没啥。病，侬讲个啥？ 哦，那就不必了。 作兴踏踏是何意？病，侬带我出去好不好？我晓得侬时常的饮食起居何人料理？你一人在外少照顾，我情愿帮侬烧饭打菜，缝缝细细来侍候你。 师兄讲的都是来自我，可是我 啊，师兄绝不离。来你倘若有人多为我，死亡立刻离此地，你不用背荆受迫在心里。 死亡侬不应该是死小苦，难道是我今日这样的自私自利？这几年以来有人 啥 啊拐进逼迫我、 哦、 我自己恨你，我自己 现在我刚刚有生气，放开了单子爱上你，算算我爱上一个女佣人，让伊日上终难离。尽管人家背后的人是非，只要我大少爷心欢喜。 侬不要难过，就是侬过去做错了啥个事体，我也不怪侬了。 师傅，师傅，侬一个人呆呆的辣辣想啥？ 你啥呀？有把酒。 因为我的年龄接近三十岁，侬是芳龄十八青春期，再讲我的将来不一定比他有希望，这就难怪你。 人家心里真难过，你还偏偏将人气。你少爷是一个小孩子，我不能老是这样对付伊。侬又不许我讲明白，侬总要替我出主意。 我并不认，阻止你不答应我讲。 可是你看见我与他在一起，你老是对我发脾气。 我神情浪当愁不快活，不忍心眼真真记着心爱的人儿与别人在一起，哪怕是我的亲弟弟，要我割爱我不 愿。侬不要错，侬告诉我，侬究竟对我哪能？等我讲讲明白。 啊，我对我哪能？ 嗯， 叫我哪能讲呢？ 你讲呀。 好，侬讲吧，侬要我哪能？ 看侬，侬明明晓得我现在啥个都是侬的了，侬还要搿能欺负人？侬要替我想一想。我心里的苦楚十分深，爹爹只为问我要同的，哥哥是我自己有半分，妈就是喜我，一万。

为了死活谁不顾，你就是他的私杀机。 侬瞎讲！ 我有招有证有来路，十五年前有一天，你父亲走进糊涂告诉我，这个年轻小姑娘就是你的亲生母。你父亲为了她不要她，她一气自尽就投了。请看看，这是你的好母亲，这就是那周家的体面好门。 侬记着，哎，好，好，好，好。 你父亲非但骗了你的娘，后来他又转了我。我受骗，只得到周家来，生下了聪儿生一个。周家好似我的牛，十八年岁月受折磨，来日青春一少女，如今折磨得像死人，阴错不多。三年前，你从湖西到此地，是你要我走上了这条路，是我这后母再不像后母，幸福也不像幸福。是你独生下来引诱了我。 请不要说引诱两个字好吗？ 我记得那天半夜里，在地盖房里亲口告诉我，你是痛恨你父亲，指望你父亲早亡故。你说过不怕万象你能受，只要同我一起过。 这个是我一时的情感冲动。 你不应该对我讲出此种话，我虽年轻总是你后母。 是我一时的糊涂，难道说侬一点都不能来原谅我？不晓得，侬讲吧。 我希望侬不要走。 不要走？叫我辣辣此地永久陪着侬。辣迭个一个家庭里，是我想到过去的愁哦，